死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历代的皇上没有几个这辈子是踏踏实实的在宫里头待着的，所以说在这深宫大院里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再加上美女，没有一样不让人羡慕的。可即便是这样，不还有句话说的好吗？天天吃鲍鱼也有吃腻的一天，更何况谁不喜欢新鲜，谁不喜欢刺激。于是像什么皇上偷偷出宫了，微服私访啊，就全都出来了。一次郊外踏青，让他碰上了风韵犹存的老板娘，一出英雄救美，让他赢得了姑娘的芳心。两情相悦本应该有完美的结局，却因为不同的身份，最后落成了无言的结局。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细说天子的凄美爱情。从南京出了益江门，是一条柳荫夹道的官路，沿着官路再往南走上十几里，就会有一个小镇子。这个镇子不大，常住在这里的居民也不算多，来来往往的都是一些官人和商客。您别看这地方虽小，可是镇子里头的商铺药店却是应有尽有，最热闹的就得算是镇子东头的一家名叫六朝居的小酒店了。这家小酒店因为守在村口，所以来来往往的人一般都会打这儿路过，再加上酒店的门前还总是高高的挂着一副黄底黑字的大酒旗，微风这么一吹，旗子就像跳舞一样的来回摆动，显得非常扎眼。即便是不打算住店的客人，只要从这儿路过，都会被吸引进来小喝几盅。六朝居店面不大，除了前边一间招呼客人吃饭的前堂以外，后院只有两间客房。店里头跑前跑后的伙计连同老板就一个人，是一个年约30左右的少妇。常来这里打尖住店的客人，谁也不知道这少妇打哪儿来，姓氏名谁，只知道每次有人问他名字的时候，他都会含羞带笑地说自己叫朱娘。朱娘模样长得十分周正，白里透红的脸蛋上嵌着两颗水汪汪的大眼睛，笑起来的时候总会让人觉得他的眼睛好像是一潭深水，让人看不到底。就像店门口的酒旗一样，他的微笑也成了每天迎接这些南来北往的客人的招牌动作。无论来到这儿的客人是经商赚钱了，还是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只要一进这个门，看见朱娘的笑脸，这心情立马就好了。按理来说，一个妇道人家经营一间酒店， 那这老板娘肯定是那种脂粉气特别浓重，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平常还得特能张罗特能周旋的女人。早先那部港台电影《新龙门客栈》里，张曼玉扮演的那个火辣风骚的老板娘金镶玉，俨然就成了单身老板娘的范本了。其实您要是换个角度想想也不难理解，来到小酒馆的客人是三六九等，什么都有啊。您要是没点八面玲珑风尘女子的劲头，怎么可能把每位客官都伺候得舒舒服服呢？不过呀，范本归范本，人家这位六朝居的朱娘可不太一样。朱娘平常是一身干干净净穿着合体的衣服，脸上的容妆也是轻描淡写，一头乌黑油亮的秀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发髻，全身上下没有什么过多的首饰装饰。不过正是他这种与众不同的外表，反而把他那丰满的体态、成熟干练的气质恰到好处地勾勒了出来。无论在什么年月，一个单身女性操持一个买卖肯定是很辛苦，尤其像朱娘这样容貌俱佳又神神秘秘的，就更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了。像她这个年纪正应该是享受幸福婚姻的时候，可她为什么会单独一个人开个小酒店呢？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朱娘这个人很各色，不像其他老板一样，一看客人进门了，赶紧是笑脸相迎。人没到呢，这嘘寒问暖的贴心话先来了。朱娘的话很少，每次客人一进门，她都先是露出她那招牌的笑容，然后简简单单的询问客人要点什么，问清了之后，转身就忙活去了。其他的话她很少说。虽然不是能说会道，可就他那温柔带笑的眼神，外带他那身手麻利服务周到的态度，就能把来这儿的客官招呼的是服服帖帖的。其实很多客人也都觉得奇怪，尤其是新客人，碰上个好聊的总会跟朱娘说说话。朱娘啊，你是本地人吗？怎么也不见你家里人呢？像你这个年纪应该早嫁人了吧？一个妇道人家自己操持一个买卖，哎呀，你可够辛苦的。每回听到客人这么问自己，朱娘都是微微一笑，然后给一个统一回答：朱娘命苦，虽说早就嫁人了，可我丈夫几年前却因病去世了，撇下我一个人在家里头。公公婆婆向来不喜欢我，没了丈夫的照顾，日子过得就更难熬了。这不，实在是没办法了，五年前我才来到这个小镇上开了这个买卖，好歹能够挣口饭钱呢。关于朱娘的身世，无论是常客还是新客，了解的永远只有这么多。但凡别人问的再多一点，朱娘都会避而不答。日子久了，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镇子东头的六朝居有位神秘的女掌柜。六朝居里的饭菜货真价实，再加上朱娘本身就秀色可餐，所以买卖做的倒是红火。尤其是到了春天，那些个从南京城里到郊外踏青的文人雅士、公子书生就特别多。这些人一路上游山玩水、赏花吟诗的，等觉得累了渴了的时候，正好能路过六朝居。进去之后点壶好酒，两三碟小菜，聊得聊，乐得乐。康熙58年的春天，春风拂面，杏花初开，郊外的山洼池塘一片新绿融融。每年这个时候，六朝居都会迎来一段忙碌期，这年也不例外。朱娘虽然早就提前做好了准备，可是来来往往的客人还是让朱娘觉得忙得不可开交。这一天，朱娘和往常一样，一大清早起来开门准备生意。刚刚一过晌午，一个看起来60来岁的老头带着几个家丁就朝着六朝居的方向走过来了。 这一伙人一看就像是刚从南京城里游玩出来的。为首的这个老人虽然年纪已经不小了，可是看上去却是目光炯炯，步履方正，身上穿的衣服也是相当讲究，一看就知道这是个有钱人。一路上他的兴致完全都在身边的这些美景当中，他是一边走一边赏山观水，时不常的还会冒出几句赞美的诗句。而他身后跟着的四位家丁模样的人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个个都是透着一股子机警谨慎的神态，时时刻刻都在观察着附近的情况。其中一个人手里还牵着一匹高头大马，一看就知道这是那位老爷的坐骑。一行人走走停停的奔着六朝居的方向可就走过来了。刚刚过了饭点，六朝居的殿堂里并不是太忙，为首的这位老爷先是向店里看了一眼，然后扭脸冲着身后的几位家丁说，这家店里看起来倒是挺干净的，也没什么人，我看咱们就先进去休息休息吧。几位家丁一听老爷这么吩咐了，赶紧把马拴好，跟着一起进了六朝居的大门。好不容易清闲下来的朱娘这会儿正在柜台里坐着发呆呢，一看有人进来了，赶紧站起身来，几位客官辛苦了，一路上走累了吧，赶紧坐下休息休息，需要点什么呀？带头的那位老爷先是沉吟了片刻，然后抬头看了看这位相貌脱俗的老板娘，你这个地方都有什么好酒啊？啊，我们这是偏僻小店，谈不上什么名酒陈酿，十里香、百里红、花雕这样的我们这儿倒是有。哦，对了，我们这里的常客最喜欢喝的是我们店里自己酿的杏花露。听了朱娘这番介绍，这位老爷先是打眼瞧了瞧朱娘，这个姑娘第一眼就让人觉得有点不一样，虽说看上去像这间小酒馆的老板娘，可是言谈举止却显得落落大方，像是个官宦人家的小姐。而且别看没有涂胭脂抹粉，但是这五官长得倒是挺精致的。想到这儿，这位老爷脸上微微一笑，好吧，你就给我们上几壶杏花露，再要几碟爽口的小菜。朱娘听完这位老爷的吩咐，转身就去做准备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个醉汉闯进了店门。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这个醉汉看起来二十来岁，满身的酒气不说，连走道都不稳当了，跌跌撞撞的就冲到了朱娘的面前。 我说老板娘，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好喝的都给我拿上来，大爷我有的是钱，你可得给我伺候好喽。 朱娘好歹也做了几年买卖了，像他这样的客人也不是头一回遇见，于是马上就回了一句，这位客官，小店今天不做生意了，实在是不好意思，下回您再过来吧。 不做生意了，那可不成，今天你是做也得做。 不错，也得做。 醉汉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了一锭银子，啪就摔在了朱娘的面前。一看这架势，朱娘就意识到了今天这个主啊挺难缠的，于是冷冰冰地应付了几句，转身就打算往屋后头走。可谁成想这醉汉他是蹬鼻子上脸，愣是拦在了朱娘的面前。朱娘先是一愣，刚要伸手推开这个醉汉，就听这个醉汉啊大叫一声跪倒在地啊。原来一直坐在旁边等着上菜的那位老爷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这个无赖的身后，抬腿就是一脚啊。这位客人，难道你没听到老板娘说了吗？她今天不做生意了，我劝你还是别找麻烦。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醉涵一听这话，抬头看了一眼，估计这老头是个高手，于是抄起那锭银子，连滚带爬的就走了。 这几年朱娘一直都是一个人辛辛苦苦地经营着这间小店，每天遇到的客人是各式各样，虽然像刚才这样的事情不是头一回发生了，可是毕竟一个妇道人家没有个男人帮忙，总是觉得孤零零的。看到这位老爷帮着自己解围了，朱娘出于礼貌微微一笑，道了声谢，然后转身就进了后院，忙着准备饭菜去了。一边准备，朱娘一边琢磨，这个人他是干什么的呀？要是从他的衣着打扮上看吧，像是个商人，可却又少了点商人身上的铜臭味。如果说是个当官的，可是他又没穿着官服，而且他身上的那种霸气和我以往常见到的那些官差不太一样。分析来分析去，这朱娘到了也没想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案，不过倒是莫名其妙的打心眼里萌生出了一种好感。一通准备过后，朱娘把饭菜端到那位老爷面前，还特意和这位老爷聊起了天。朱娘落落大方的言谈举止，老爷儒雅博学的风度，让两个人心里都暗自有了好感。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一见钟情？朱娘可是这几年来头一次和陌生客人坐下来喝酒聊天。虽说两个人不认识，可他们好像有着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共同话题。就这样，钱塘里时不常的就传出两个人的笑声。这顿饭愣是吃到了下午，快到饭点的时候，估计这位老爷是吃美了，再加上有个志同道合的美人作陪，几壶酒下肚之后就有点醉意了。朱娘一看，赶紧张罗着那几位家丁把他扶到后院的客房稍作休息。晚饭的时候，酒馆里的客人开始多起来了，不过跟往常不一样的是，朱娘今天的心情好像特别好，每次想起这位特殊的客人，他都会偷偷的笑。一直忙到所有客人都陆陆续续走了，朱娘这才赶紧跑到厨房，特意调了醋汤，打算去看望一下那位老爷。推门进屋之后，朱娘悄悄走到床边，本打算把醋汤放到桌上再走，可谁成想竟然吵醒了那位老爷。朱娘精致的五官在一团烛影的照耀之下显得更是楚楚动人。朱娘也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对视看得有些不好意思，朱娘刚要说明来意，就被老爷一把拽进了怀里。第二天清早，朱娘微微睁开眼睛，发现这位老爷其实早就醒了，正在深情款款地望着自己。朱娘不好意思地抿嘴一乐，轻声问道，虽然我们昨天聊了那么多，可是你从没说过你到底是何人，不知道我现在问您这个问题，您能否回答我呢？老爷先是咳嗽了两声，紧接着脸上本来温柔的神情突然变得庄严起来。朕是当朝的天子康熙皇上。朱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康熙见他一脸的疑惑，就掏出了一块龙牌递给朱娘。朱娘定睛一看，上边果然刻着康熙皇帝玄烨宝剑。看过之后，朱娘好像突然就恢复了平静。啊，果然是康熙皇帝。明明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却竟然一点也不惊慌，这情形倒是让康熙吃了一惊。这样沉稳的女子，他倒是头一回见到。就在康熙一边穿好自己的衣服，一边把朱娘的衣服递给他的时候，朱娘身上的一块金牌引起了他的注意。 康熙随手翻过了一看，这块金牌上刻着魏藩八世的字样，就忍不住问道，这是什么？既然对方已经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朱娘也不想再隐瞒什么了，于是叹了一口气，走到康熙面前，唉，臣妾其实是明朝青州魏王的第八代传人。听完这话，康熙这才明白过来，怪不得这个朱娘身上总有一种端庄高贵的气质呢，原来她是明朝的皇亲贵族。经过了一通了解，康熙这才知道，明朝灭亡以后，朱娘的家人全都死了，为了隐藏身份，不得已才跑到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谋生。两个人的不同身份，即便再有好感，也不可能把这段感情继续下去。康熙收拾好以后，还曾经向朱娘提过建议，抛开所有的问题，只要相互有感情，他不介意带她回宫。可是朱娘却苦苦地笑了笑，亡国皇族不是二君，倘若日后生了孩子，岂不乱了血统？臣妾只想把这段感情埋在心底，我看还是到此为止吧，从此以后两不相干，还请陛下速回。康熙无奈地点了点头，收拾好东西以后带着家丁就走了。临走的时候，他特意吩咐手下去询问一下朱娘有什么愿望。朱娘想了半天，最后只是希望康熙能够恩赐修复明太祖的陵墓。不久之后，南京城里果然传出了康熙皇帝要修复明太祖陵园之事，不知道他是为了缓和那些反清复明志士的情绪，还是为了这个六朝居的朱娘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一声淅淅沥沥，我在天的这边，你在天的那里，成荫中不相信山间意，心心念念不已。总是在万家灯火上，知道我将终老他乡，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明月重生一天亮。 在天的这边，你在天的那里，声音中故乡青山结影，心心念 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